母鸭带小鸭。 呱呱呱呱呱呱呱，游来游去真快乐，就是母鸭带小鸭。 Thank you.